15:22，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而且工作正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邓红琴宣布， 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任务中，长期遥四运载火箭入轨精准，动作完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钟文安说， 飞船、火箭跟地面设备从一个多月以来没有任何故障，加作过程中没有一点毛刺，过程和结果都非常圆满。 天舟三号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及建造阶段的第二次货物运输应用性飞行，货运飞船为满载状态，运载了可支持3名航天员6个月的在轨驻留物资、空间站备份设备、空间科学载荷等货物，此外还携带了补加推进剂等上行物资，在停靠期间还具备并网供电能力，可以为空间站提供供电支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总指挥冯勇表示， 那么随着技术的成熟，它的制造能力、运载能力以及快捷程度都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后期呢，我们还在为货运飞船的运载的能力再做深入的研究，以及增加它的返回的能力。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对接机构捕获。 22:08，天舟三号货运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三号与天河核心舱及天舟二号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转入三舱组合体飞行状态。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天舟三号任务总师邹雪梅介绍， 这一次天舟三号的交会对接比天舟二号提前，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上一次是光照条件的一个约束，所以也不是说一个技术上的制约。这一次天舟三号任务交会对接呢，是为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空间站生活以及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同时呢，天舟二号和三号形成前后向这样对接口啊，停靠飞行器，神舟13号上去以后再进向形成这样一个钩形，也是对整个空间站规划的钩形的一种验证。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脚踏奋进路，劳动最光荣。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李潘奇。 这个地儿一定要好好的穿。 天还没亮，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王建生就开始了出车准备。6:30，他准时驾车驶出小区。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北京市出租汽车。 今年58岁的王建生干出租已经22年，他习惯身上总是带个小本儿，把每次的行车路线、乘客打车等情况详细的记录下来，至今已经写了38本日记，300多万字。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哪儿有人打车，基本上对北京市的所有的打车地点的信息都有所了解。 2017年，王建生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因为真诚的服务，他至今保持零投诉的记录。从传统的出租车到如今网约车、共享汽车、环保电车的出现，出行方式的变化日新月异，也产生一大批新业态劳动者。人社部等多部门今年7月印发指导意见，将所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 快递小哥啊、外卖小哥啊，还有咱们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们，我们这劳动者在这个北京奋斗的精神，这种勤劳致富、怀揣梦想，有了一个共鸣。 无数人在平凡岗位上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用智慧和汗水争做新时代奋斗者，终将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我喜欢这份工作，热爱这个岗位。对于一个出租司机来讲，我们的劳动就是为每一个客人提供热心周到的服务。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走进乡村看小康。 每年中秋节前后恰是农作物成熟的时节，各地农民欢聚一堂，喜迎丰收。今年是实现全面小康后的第一个中秋，中秋月圆，小康梦圆，走进乡村，处处可见满满的幸福和收获。请听报道。 禾苗庄哟，嘿嘿，呀呼呀呼，嘿嘿。 中秋时节，天津津南会馆村的600余亩小栈道迎来大丰收，村民们唱起挠秧号子，微风吹起层层稻浪，稻穗散发出浓浓稻香。会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嘉林： 本身那块都是小栈道的原产地，根本混住在这儿，种完了以后确实收成也好，老百姓们哎都高兴坏了。 福建三明沙县区的余邦村是全国沙县小吃第一村，当地村民将小吃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先后在62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商标，仅国内门店的年营业额就超500亿元。村民就业、住房、教育、养老都没有后顾之忧，幸福感大幅提升。村民于真真： 你看我们余邦村现在这么漂亮，逢年过节我们也是一定要回到老家来团聚的。 过中秋吃麻饼是四川农村一项传统习俗，在资阳乐至县方广村村民邓如涛的生态园里，这个中秋除了制作麻饼，还推出了全桑宴，用当地蚕桑产业元素点亮了节日特色。邓如涛： 我们现在推出了桑叶菜品啊，可能有10多道，就是每个菜嘛，基本上它都有桑叶作为补料做成菜。 长谷冬冬，相貌彩绸飞旋。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柳洞村的青年志愿者们为村里留守的老人们送去欢歌圣舞。近年来，柳洞村通过建设养老大院，建设医养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让村里老人们过上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福生活。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本台消息，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昨天发布公告，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明确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国家监委制定的第一部监察法规，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条例共9章287条，与监察法各章相对应，明确监察权覆盖的对象范围，分别对监察机关调查违法和犯罪职责作出规定，列举了监察机关有权管辖的101个职务犯罪罪名。这101个罪名既是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的责任清单，也是对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最底线要求和负面清单，是公权力行使的制度笼子，有利于教育警示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敬畏纪法、尊崇纪法，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条例进一步明晰监察职责边界和措施使用规范，并专章规定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单行本已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本台消息，202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顺利举行。香港特区政府昨天表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象征着香港特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政治体制踏进新里程，确保特区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从而推动香港实现良政善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完善选举制度后，新一届选委会涵盖多个界别分组，具有广泛代表性，并在政治体制中担当重要角色。除了负责提名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及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外，也负责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这一新的县制职能有助于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理性互动，以切实提升特区政府的管制效能。新的选举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相信在社会大众支持下，香港定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原则，维持长期繁荣稳定。 本台消息，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一次生动实践，对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意义。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常委、香港青联副主席詹盛： 这次的选举的选出来的代表肯定是可以团结各方面的百姓，可以去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全国青联这次的界别是新设立的，这次选举是在香港是有一个历史性的意义的，一定会创造一个香港非常好的一个未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刘汉全： 选委的工作呢，现在关键就是选好爱国者治港，因为呢，只有爱国者才可以把一国两制搞好，使得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同时也可以使到了基本法能够全面正确的落实下去。 本台消息，各地各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假日旅游出行，落实便民利民措施。昨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730万人次，北京、沈阳、上海、广州、郑州、成都等铁路部门还加开了旅客列车524列。南昌局厦门站对境外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入厦旅客设置了专用出站通道，确保重点人群闭环管控。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细化部署交通运输和其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紧密结合节日特点，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责任措施。对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领域要派出工作组深度督导检查，切实做好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公安部交管局透露，截至昨晚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今天预计各地将迎来出行返程高峰，加之东北中南部地区雨势较强，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在城市出入口和高速公路部分路段预计午后至傍晚出现排队缓行。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驶人保持安全车距。 月华千里，天涯共此时，潮生潮落，千古长如寺。中秋明月，钱塘听潮，听千里波涛滚滚来，沧波万里烟茫茫。听十万军声半夜潮，浪涌银山雪作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秋夜特别直播《钱塘听潮》，听一江钱塘流传千载诗意，听一轮明月映照无恙山河。 赏月观潮历来是钱塘江边的中秋盛事，今晚中国之声将在浙江海宁钱塘江边推出中秋特别直播《钱塘听潮》，送千古名篇《抚悠悠丝弦》听潮起潮落，加上多点拾音、多路传输、现场混音等多种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将带给您身临其境听潮赏月的独特听觉艺术体验。钱塘听潮播出时间是今天22点至明天凌晨0:30，欢迎收听。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9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本土病例28例，均在福建，其中厦门市16例，莆田市7例，泉州市5例。截至9月1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42例。截至9月1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7763万8000剂次。福建各地加强与发生疫情地区信息对接，严防疫情在省内跨区扩散，排查出本省疫情发生地流出人员，均已落实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等健康管理措施。漳州市已连续2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莆田、泉州连续2天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保持在个位数。 此外，全国新冠疫情防控经验研讨会日前在上海举行。会议强调，全力做好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全面提升疫情防控科学精准水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消息，昨天中午12点起，终止省级地震二级应急响应，应急救援阶段转入恢复重建阶段，目前灾区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第14届全运会继续在陕西举行，昨天百米飞人苏炳添轻松晋级决赛，张雨霏轻松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 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昨天正式开始，这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第14次联演。演习分反恐战役筹划和反恐战役实施两个阶段进行，将于25号结束。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53600例，达到2亿2839万4572例，死亡病例增加7287例，达到4690186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25万5382例，死亡67万588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7万0162例，新增死亡病例2124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前，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中外近40家社会组织、智库和人权机构向大会提交书面发言，强调发展权是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立的基本人权。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背景下，美国等少数国家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大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严重侵害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发展权，危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号发布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第12位，较2020年上升2位。这是中国自2013年起排名连续9年稳步上升，上升势头强劲。报告高度评价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的进步，并强调了政府决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创新的重要性。 就澳大利亚取消法国潜艇订单一事，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20号相继发声支持法国立场，要求美国和澳大利亚对潜艇事件作出澄清。米歇尔表示，美国缺乏信义让人难以理解。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埃里克20号表示，欧盟与澳大利亚的下一轮贸易谈判原定于10月举行，但欧盟正在研究美英澳的行为对于贸易谈判日程安排所造成的影响。 朝鲜外务省20号谴责美国同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建造技术的决定，称此举是破坏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引发连锁式核军备竞赛的很不好且十分危险的行径。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刘梦雅、傅博凡，主播卫东、婉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